张家乐百花缭乱的这一波攻击虽然没能彻底留下唐柔的韩嫣柔，但制造的阻挠确实不小。连续变相回避到底还是消耗了唐柔的许多操作，霸图整体借机拉近了许多距离。而后这枚爆缩式手雷虽然被唐柔抢出一步的操作后略有助攻加速的嫌疑，但事实上还是成功破坏了韩嫣柔的移动节奏。被掀飞的韩嫣柔虽有向前，但毕竟是斜飞的，而此时双方身处峡谷地形，两端都是山壁，这斜飞出去没多远，韩嫣柔就撞到了山壁上。林静妍的冷暗雷正是预判清楚了这一点，突然提速冲出。虽然如此有些脱离阵型，但比赛场上瞬息万变，阵型这种东西本就是要根据形势不断调整变化的。冷暗雷的脱阵就是针对眼下状况的一种变化。麻针，冲出的冷暗雷悄然一抖手，一针飞出。这细如牛毛的飞行道具本就极难发现，林静妍还借机利用了百花缭乱攻击制造的光影来掩护。别说唐柔，就连拥有最全面视角的导播也根本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一击，跟着广大观众一起蒙在鼓里。唐柔也完全没有发觉，此时他也没有太多精力保持眼观六路。被爆缩式手雷掀飞的速度极快，韩嫣柔转眼就已贴向山壁，但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一撞无可避免的时候，韩嫣柔突然身形一缩翻滚，他在山壁之上完成了一个翻滚，完成了瘦身操作。撞击力就这样被化解了，韩嫣柔之后的落地完全控制住了平衡，身后传来细不可闻的一声轻响，却是冷暗雷射出的那枚麻针最后打到了山壁上。所有人这才意识到冲出的冷暗雷居然已经悄然下手，电视转播什么的连忙就回顾这一针是在什么时间放出的，而观众更多的是对唐柔的敏锐感到无限的震惊。不过这次他们以为的也有些过头了，这一针唐柔也没发觉，不过大胆的瘦身操作却歪打正着避开了这可令他角色麻痹的危险一击。这也太猛了吧，无数人如此感慨着，但是场上的霸图选手却都没有陷入这种震惊中。全队的移动在这一瞬都有提速，最快的冷暗雷麻针不中，一个强力吸袭从那些尚未完全消散的爆炸光影中飞身冲出，攻击衔接的是如此紧密，针不中人已到。韩嫣柔这时立足未稳，根本来不及移动闪避，连忙战矛横过抵出，却是想用攻击招架保持住身形的平衡，然后借强力吸袭的冲击力来制造角色移动。冷暗雷已经撞上韩嫣柔抵过来的火舞流言，韩嫣柔身形一晃，唐柔立即意识到不对。林静妍施展的这一强力吸袭如此迅猛，但在最终攻击命中时竟有一个向下压的发力方向，在最后这一瞬他居然调整了技能的攻击角度，就是不想给对方借力退走，而是要一吸就将目标压在当地。唐柔也是真够敏锐，察觉到这一点时操作跟着就出，韩嫣柔身形向下一沉，而后向后一滚。原本期待的借力位移没能做出，但至少也没被林静妍做了手脚的这一强力吸袭给直接压跪。这一下沉后翻，在承受了招架判定后的伤害后，总算是把这一击的攻击效果全给化解了。普通观众哪里看得出林静妍在这强力吸袭中暗藏的小手段，只当攻击来得太快太紧，唐柔被逼仓促应对。只是一个后滚翻确实相当不理想，林静妍此时已经成功抢占了主动，而一个后滚翻并没有脱离冷暗雷的攻击范围，强力吸袭没能实现林静妍最期待的效果，但至此唐柔可说已被留下。接下来抢攻几招让他脱不开身，霸图全队冲上，这就是对霸图而言最有利的形势。专袭，林静妍果然紧握时机，那边韩嫣柔翻滚还未起身，冷暗雷手里一砖就已经飞了出去， 不过唐柔这时也知道自己形势堪忧，翻滚中视角也拼命锁向冷暗雷这边。专席看得清楚，翻滚中火舞流言一摆，竟是用毛尾将这砖给磕到了一边。飞行道具的攻击判定大多都是很弱的。林静言却好像对此早有意料，韩燕柔磕开板砖的瞬间，冷暗雷急步跨上，双手推出，竟然直接就开了大招霸王连拳，要将韩燕柔直接扑倒。不料韩燕柔手中火舞流言磕开板砖后，并未就此收拾，竟然继续甩出霸碎。韩燕柔刚磕开板砖那一下，竟然就已经是攻击技能的起手。此时霸碎展开，火属性的火舞流言仿佛一道火光闪出，霸王连拳虽是大招，但在冲出的行进中并没有豪龙破军那类技能的超强判定，这一霸碎足以扫断他的扑袭。林静言竟然没料到之前砸开他板砖中竟然还带着反击，眼瞅就要被扫到，连忙技能取消，冷暗雷朝旁一偏躲过了这一击，却很可惜地浪费了一个大招。韩燕柔已在此时接连后跳拉开距离，但冷暗雷的攻击虽然一直没有实现最终意图，但就像之前百花缭乱的攻势一样，也形成了足够的干扰。这一霸碎后虽趁势和冷暗雷稍稍拉开了点距离，但百花缭乱的攻势又已经从容发动。另一端，韩文清的大木孤烟也已经快步杀来，伏虎腾翔。韩文清不动则已，一动起来却是果敢之极。大木孤烟来的竟然比百花缭乱的子弹还快，飞身就朝韩燕柔撞了去。伏虎腾翔判定很强，有了强力兮兮的前车之鉴后，唐柔也不敢再轻易借力，在这种小手段上的运用，他比这些个老将还是稚嫩太多了。闪避，大木孤烟毕竟后来距离稍远，唐柔有空间操作完成闪避。大木孤烟双腿踹空，从韩燕柔身边掠过，这一击就算不中，但就大木孤烟的落位却会彻底断了唐柔的退路。结果韩燕柔就在大木孤烟飞掠过的这一瞬间捅出火舞流言圆舞棍。唐柔意识到了这一点，竟然试图将半空的大木孤烟直接捞回来。这一圆舞棍使得精准之极，眼看就要命中的瞬间，韩燕柔却突然朝旁一跳，圆舞棍捞了个空，但是一道圣白的火焰随即在韩燕柔的站位处燃起，神圣之火。石不转手中逆光的十字星上似乎还有未流转完的光芒，正是他施展了这一技能，让唐柔不得不放弃了圆舞棍的施展。大木孤烟落地转身，豪气的身形流露出一夫当关的气势，让人觉得只要有他站在那儿，这道峡谷就再没有人可以通过。百花缭乱的攻击转眼也已经追至，鸡鸣闪过神圣之火的唐柔也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喘息的机会。韩燕柔急速奔跑着，闪避着百花缭乱这段密集如雨下的远程攻击。林静言的冷暗雷和韩文清的大木孤烟也已经一前一后对韩燕柔形成夹击之势，保持距离没有立即冲上，只是为了多一份的谨慎罢了。张新杰的石不转在宋其英长河落日的贴身护卫下也已经快步赶上来了，以一敌五，真正的以一敌五。不是保持在安全线外的骚扰，不是试探性的攻击牵制，此时的唐柔到底还是被霸图给困下了。这些老将并没有因为谨慎就错失机会，他们的谨慎只是让他们选择在更加完美的时刻出手。在最终确保了包围无误后，霸图彻底放开了手脚，攻势全面发动。这样的围杀，歼灭一个角色需要多久？这实在难以做一个标准答案。相比起占据绝对优势执行围杀歼灭的五人，那个被围杀选手的应对大概更为关键。意识、反应、操作都在这种时刻都十分关键，但是更重要的还有选手的意志。以一敌五，没有任何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成立的等式，有太多的人在面对这样的局面会直接选择放弃。唐柔没有，任何一个职业选手在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中大概也都不会轻易做出任何放弃的举动， 但是唐柔此时面对的局面尤其艰难，他是在没有任何战略目标，也不知道有什么希望发生转折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使出浑身解数在坚持着。韩嫣柔的生命在不断地消耗着，但是他在包围中的挣扎是那样的清晰。保护好自己。不知为何，许多人脑海中突然就浮起了之前叶修极其轻描淡写留给唐柔的那句话：一对五，保护好自己。大家纷纷都只把这话当成随口一句的祝福了，但是现在看来，他似乎正在成为唐柔的依托，他正在这样的包围中拼尽全力地执行着这句话。坚持住啊！无数人开始动容，因为他们可能比起场上的唐柔更清楚形势，他们可以从上帝视角上看到星星其余四人正在全力朝着这边飞奔而来，这对唐柔而言是希望。但是全力飞奔的意思就是放弃了整体移动，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角色速度的极限。就比如现在星星四人中最快的无疑是叶修的君莫笑，施展技能的连续移动完全甩开了其他三人，以超乎一般人想象的时间迅速赶到了这片战场。但是这样的话不也就是二对五吗？相比起一对五，真不让人觉得对局面是多大的挽救。但是叶修却就这样让君莫笑冲了上去，被霸图飞快捕捉到后也未做任何掩护隐藏，直冲。 我来了， 他在公共频道里宣布着。